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《独孤篇》第四集。令牌是出入宫门用的，分很多种，不同身份对应的质地样式也都不同。比如校尉军事小司们为铜牌，匠人为木牌，内官及各长朝官为牙牌，通常是在入进门的时候领牌子，出进门的时候还牌子。只有牙牌可以常年随身携带，被人们视为身份的象征。独孤航因为镇守静华宫，经常出入宫闱，才有了这么一块。牙牌上刻了所有者的官职和姓名，通常情况旁人拿着是没用的，外界或者丢失那都是重罪。这么个东西落在家里，独孤航心中难免记挂，等换职完毕立刻派人去取。那人半个时辰后返回，说是院子里没人，敲不开门。独孤航这才记起今日有朝事，如今杨如钦重回朝堂，官拜尚书，估计是入宫早朝去了。待到手头事务完毕，已经是中午，独孤航抽空回家，找了半天却没有见着自己那块牙牌，心中奇怪之余免不了叫苦不迭。 难道是杨如钦捡去了？可他捡着干嘛？这下我进出进门都非要对牌子不可了，那牌子若真是丢失了可怎么办？ 第二天，独孤航想去朝房截住杨如钦，路过保和殿时，他听到了一种不该在此地出现的声音，那是打斗声。他觉得奇怪，绕了过去。陈泽明的第二次政变来得异常突然，让独孤航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。然而这次政变的结局却如此的让人吃惊。当内附监余出现在朝华门下的时候，所有的呼吸声似乎都停止了，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独孤航看到了站在萧定监狱旁的杨如钦，他那些隐藏在心底模糊不清断断续续的疑问突然间明晰起来。 我的牙牌？杨如钦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救出萧定？牙牌起了什么作用？难道是诱骗守军开门？ 他被自己的揣测惊得呆住。杨如钦勾结的是严青，严青是殿前司的人，有肃职的权利，可他无法进入后宫，到达静华宫。独孤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比想象的更大，杨如钦那一夜的到来并不是偶然的，他早就策划好了，所以他扶住自己的时候是那种眼神。独孤航有些晕眩，他睁开眼的时候，手中的剑尖正指着杨如钦的头，他的手颤抖不休，于是那剑也抖得厉害。然而这一剑纵然是发出去，也未免太迟了些。陈泽明跪倒了，他手下的将领全部都缴械投降，独孤航紧紧握着手中的弓，站在纷乱的人群中，脸上满是泪水。那牙牌说实在话，有没有都并不足以扭转整个局势，但却节约了杨如钦不少的时间。杨如钦早就算好了，他一时一刻也不能浪费，他要求的是最佳的效果，才能保证最大意义上的成功。陈泽明病倒的时候，独孤航整夜整夜地守在陈府外面，他觉得自己罪不可恕了，可他不敢说，他惧怕陈泽明得知真相后的那个眼神，他害怕极了，想也不敢想。他把这件事情隐瞒了起来，决定一辈子也不提，可他不能安心。陈泽明重新出任殿帅，独孤航始终跟在他身边，看着他的大人沉默而坚定地守护那一线青石砖墙，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疲惫。那种不顾生死般的坚持让独孤航惊恐，可他不敢问，他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露出了马脚，那比杀了他更难受。他看到萧定因为战况紧急对陈泽明改变了态度，这样谦和的萧定他从来也没见过，独孤航立刻警惕起来。萧定与杨如钦是同一类人，他们脸上摆的从来都是伪装，那是为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。独孤航忍不住要去提醒陈泽明，萧定是假的，他那些态度都是有原因的。 但他没有得到想要的回答，却得到了城中粮尽的消息。独孤航吃惊之外也有些高兴，他想为陈泽明去战，去流血，甚至丢失性命，那样才能使他心里踏实。如果他死了，那个秘密他就可以永远不说出来。他在与敌人的厮杀中感觉自己正一步步接近着自己心中所想，这比在陈泽明身边守着要痛快太多。他受了伤，但不严重，他闯出包围圈，跑到了陈州。他以为自己大功告成了，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，陈州节度使魏静只是观望形势，无意出兵。最终救了京都之围的是靖王，而请动靖王的是杨如钦。继朝华门之变后，杨如钦又给他上了一课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到的，得靠手段，而手段你还差得很远。杨如钦交给自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独孤航觉得自己真是个废物，他依托在自己武功上的信心开始崩溃，他没想到过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原来根本就不够，甚至不够弥补自己的过错。想到自己曾经轻视杨如钦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念头，他便觉得可笑。杨如钦真的很厉害，你做不到的他可以做到，你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，他把你戏耍得多么彻底呀！独孤航回想到了那一夜自己跪在香案前说同年同月同日死时的心情，就觉得浑身冰冷。他居然会天真的以为如果结拜了就从此不是一个人了。至于那个调笑般的亲吻，独孤航再也没想过，那是多傻的事情。在他看来，那已经是杨如钦得意之余忍不住要透露出来的信息。玩笑玩笑，不就是你被别人玩了所以他笑吗？难怪杨如钦当时是那个表情，他一定在想这小子多傻，这么简单就上当，枉费他如此精细的安排。自己被骗一骗也没什么，可他利用自己在陈泽明身上补刀。 我不能再见这个人了，见了他我一定会忍不住杀了他。 在靖王的军营，他被人从后面叫住，他听出那是杨如钦的声音，他的剑拔了出来，抵在杨如钦的脖子上。杨如钦的脸色免不了发白，他愧对他为什么还要解释。独孤航其实很希望杨如钦当时能上前一步，那样自己便可以不加控制地杀了这个人，不用再拼命提醒自己这个人如今很重要，国难当前，魏公就不该杀他，而这已经是他仅剩的清醒了。护送陈泽明的官舅回京的时候，独孤航其实早就知道那里头不过是裹了绢布的木头。杨如钦不知道，他亲眼见了陈泽明的尸身。如果不是韦寒觉的大夫朋友及时赶到，那真的就会是尸体了。陆从云和韦寒觉对于杨如钦提出要护送官舅的事情感到很苦恼，这个要求太合情合理，导致回绝起来借口很不好想，太坚持一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。杨如钦可不是那种可以轻易被蒙蔽的人。 杨如钦如果硬要护送官舅，我就杀了他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，那几个人都以为是他在说笑。独孤航并不申辩，他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，他的杀意一直埋在心底。独孤航自己送官舅回京都，杨如钦也不敢跟他抢。回到那旧院的时候，独孤航看到墙上的山水还在，经历了风雨的他们居然还是当初那样的清晰传神。他搅了几桶水泥，一桶桶泼上去，将那幅原本意境极佳的画毁了个彻彻底底。陈泽明的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，独孤航想尽快赶回边关，可韦寒觉说京城中有个姓王的名医，让他有时间最好去找一找。独孤航在路上日夜兼程，为的就是早一日将这个神医也一并带回去。可他按照韦寒觉给的地址问过去的时候，对方早已经人去楼空，左邻右舍都说是刚搬走了。独孤航不死心，四下追问那神医的去向，问得久了，终于有个人给了个去处，独孤航立刻追了出去，追了几百里也找不到人， 才觉得那只怕是因为人家被他问烦了，随口就这么一说的空话，只得又打道回京继续打听。他居然连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好了，这个低谷这样漫长，自己怎么也走不出来。很快他听说了杨如钦休使的事情， 大人还躺着半死不活呢，他的恶名就要定性，要这么流传下去了。大人征战疆场一生，不为生死为国为民的部分，就这么轻易地被抹杀了。 独孤航心底涌上一股寒意，那股寒意像有把刀迎面而来，劈得他脑后直发凉。他突然镇定了下来，这么多迷茫过后，他终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